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感受， 跟上生命的节奏， 跟上你我之间承诺， 我哭要我 是我的魔咒。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人社部18日启动了第四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春季专场活动，预计本次联合招聘活动将至少在线上提供130万个岗位信息，线下还将举行超过600场的招聘会。3月20日至22日，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将进入为期3个月的禁渔期，届时将禁止所有的捕捞作业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破坏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的作业活动。云南昭通盐津庙坝村民在玉米地里发现了一只类似蜘蛛的生物，外形奇特，屁股圆圆的，上面还有花纹。经查询，这是一种学名李氏盘素蛛的罕见蜘蛛，在中国一共发现过6只。据光明日报报道，记者目前从福州举行的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福建的鼓浪屿与青海的可可西里2017年将正式申遗。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的你我要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我是真的爱你，不灰心，你也许难以相信，所以离开我去证明。我闭上眼睛，天空变得透明，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滴，不问回应，让爱继续。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成比例的转移，疼惜你想飞的孩子气，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我是真的爱你，留在世界边缘呼唤你，用我不够华丽却是唯一坚持的声音，等你终于倾诉。我是真的爱你， 是真的爱你。 Yeah.

非是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